你好，我是黄勇，今天我要和你聊聊 OKR 被误用的几种情况，也有针对性的讲讲应对措施。我身边呢有这样一位朋友，他们公司在大力推广 OKR 落地。有一天呢，他充满疑惑地对我说 ,OKR 工作法不是建议我们每个季度制定一次目标吗？现在领导为了在团队中快速看到 OKR 落地的效果，要求团队成员每个月都要制定一次 OKR， 还号称这是为了拥抱变化，搞得我们苦不堪言，每个月都迫不得已而为之，要去完成领导交给我们的这项艰巨的任务。其实呀，站在领导的立场思考，我想他肯定是认识到了 OKR 的价值，所以呢，才希望在团队中大力推广 OKR， 也为了让伙伴们都能从 OKR 中受益。同时，领导也希望能将 OKR 的执行过程变得更加高频，让大家养成目标管理的习惯。这样做难道有错吗？接下来呢，我就从你要用多大力度在团队推广 OKR 这个话题开始和你聊起吧。其实呢，我曾经也有做过类似这位领导的举措，一旦在团队范围内验证过了 OKR 的价值，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能进一步提升 OKR 的影响力。记得在几年前，我所在的公司启动了一个需要跨多个部门协同的项目，英明的老板请我来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对于当时的我而言真是一种挑战，但同时呢，我也意识到这也是一个机会，因为我终于可以将自己引以为豪的实施 OKR 的法宝传递给其他团队了，想想都让人激动。在项目启动的时候呢，我利用自己学会的 OKR 工作法，为该项目制定了一个明确而有挑战的目标。其中 O 是打造一款用户喜爱的 SaaS 产品，KR1 是六月底之前上线该产品， KR2 是产品上线一个月内对接5家种子客户。从所讲的 OKR 中可见 ，O 目标非常清晰，我们要上线一款 SaaS 产品，并得到市场的认可。那么，如何验证这个 O 是否已达成呢？我通过两个 KR 关键结果来支撑，其中 KR1。希望在指定时间段上线这款产品，很明显，这是由产品和研发团队来负责的。KR2 希望在上线一个月能对接5家种子客户，这是市场和销售团队要去承担的，看上去简直太棒了。最终，由于产品和研发团队均已在我的带领下成功落地 OKR。大家呢也都切身体会到了 OKR 的实际价值。为了让市场和销售团队能对 OKR 有一个全面的认识，我还单独花了2个钟头对他们做了一次培训。培训之后，似乎大家也都明白了 OKR 是什么，以及怎样使用它来管理我们的目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项目启动会上，我给大家刚讲完自己制定的项目 OKR， 有一位销售同事就站了出来，向我发起挑战。以下呢，是我和他的对话节选。销售同事说，我觉得你定的这个 OKR 不太合适吧？一个月要我去对接5家种子客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说，明白。你觉得自己可以找到几家种子客户呢？销售同事回答说，按照我的经验来看，一个月最多能找到1家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继续说，是这样的， OKR 工作法呢，建议我们制定目标一定要有挑战性，目标一定要跳一跳就能够得着，你看3家行不行？销售同事又说，跳一跳够得着？我跳不起来，也够不着，要么你自己来吧。我当时一时语塞。讲到这里呢，我脑海中早已浮现出当时尴尬的画面。这个会议最后呀，也是不欢而散。我呢，一脸茫然。由于我对 OKR 落地时的推广操之过急，自己觉得它很有价值， 恨不得让全公司的人都能接受它。但最终的结果反馈给我的信息是，如果让大家倍感压力，最后还是无法在更高的层面去推广 OKR 的。经过此事，我做了深刻的思考。我们希望在更高层面推广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先看清楚环境，也就是说，环境是否适合我们推这件事。就拿上面这个案例来看吧，销售同事呢已经习惯了 KPI 思维，现在突然转为 OKR 思维，自己肯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习惯。这个磨合过程需要一定时间，切不可操之过急。不妨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，循序渐进地落地自己的想法，慢慢地有节奏地往前跑。否则呢，跑得太快，你往往容易摔跤。既然如此，如果我们想在团队中落地 OKR， 是否要从一开始就应该让团队所有人都能充分认识到 OKR 的价值呢？我想说的是，尤其对于我们技术领导者而言，当我们发现一种有价值的技术时，会迫不及待地让团队伙伴们都能认识到它的价值，并想将其在团队中快速得到应用。同样的，对于 OKR 这种技术也不例外。前段时间呢，有位朋友在微信上问我，我们团队人员水平参差不齐，大家对 OKR 没有整体的认识，目前无法顺利地在团队中落地 OKR， 是否有好的方法或建议呢？针对这样的问题，我一般会反问对方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何要让团队所有人都使用 OKR 呢？能否先让一部分人用起来？由于在技术人的眼中，不是零就是一，这显然违背了中庸之道。然而做管理，你却一定要懂得这个道。我的观点是，作为领导者，只需要影响自己身边值得被影响的人。你需要做的是，可以优先将 OKR 介绍给你的核心骨干，让他们每个人先逐步理解 OKR 的价值，并指导他们正确的使用 OKR。随后，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提升这些核心骨干的领导力，再教会他们如何去影响他们身边的核心骨干。那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你的核心骨干？因为他们有着比其他人更强的内驱力，但这样的核心骨干毕竟只占少数，可能只有 20% 吧。因此呢，我认为 OKR 只对内驱力强的人有价值。我们应该先让那 20% 的人用上 OKR， 再去努力提升他们的领导力，最后让他们影响剩余 80% 的人。最终呢，大家顺理成章的就都用上了 OKR。 就像邓小平爷爷说过的那句话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带动大部分地区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，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当然呢，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你的核心骨干每天正忙于工作，无法快速认识 OKR 的价值。你是需要等待大家主动去执行，还是催促大家被动执行 OKR 呢？就这一问题，我和你接着往下讨论。现在我依旧想结合一个案例来跟你讨论。我有一位朋友呢，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的 CTO， 他曾跟我分享过一段自己的 OKR 实操经历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为了便于讲解，以下内容呢，使用第一人称描述。记得我第一次正式向团队介绍 OKR 时，我们还开了一次 OKR 启动大会，我希望在整个团队中可以落地 OKR。 接下来我们花了一周时间，我要求大家去写自己的 OKR， 并提交到我们的内部知识库系统中。一周过去了，我并没有看到所有人提交自己的 OKR， 于是我就在部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请大家及时提交自己的 OKR， 谢谢。看到下面零星回复了几条好的，但随后的几天内，群里依然没看到谁有做提交。两周过去了，竟然仍然没什么起色，我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暴脾气，走到一位同事身边对他说， 你的 OKR 到底什么时候提交？一小时后，这位同事提交了自己的 OKR， 其他同事呢，也都提交了。就这样，我终于拿到了所有人的 OKR， 不过却花了两周多的时间才做到这一切。再后来呢，一个季度也过去了。按照 OKR 工作法要求，我们团队内部需要定期做一次评分，并制定下一季度的 OKR。大家似乎都将 OKR 抛到了脑后，没有一个人主动做过评分，更没有一个人写过下一季度的 OKR。这仿佛进入了一个死循环。我走到办公区域中，逮住了一位团队小伙伴，我就问他，你对你自己的 OKR 评分了吗？下个季度的 OKR 要制定了，知道吗？这位兄弟点了点头，惊慌而逃，连忙去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。事后呢，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，我真的是不懂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到底有没有成长意识？然后我就找来技术总监问了一下情况，他说因为大家每天工作繁忙，几乎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自己的 OKR。 情况也确实如此，团队每天都很拼，其实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，但我们团队刚刚才全员启动 OKR， 现在呢却发现跑不起来了。我是否应该每天在团队背后去催促他们交作业呢？似乎 OKR 这个好东西被我玩坏了，没有起到激励作用，反而弄巧成拙，让大家压力倍增了。那么 OKR 到底该怎么玩？就这一问题，我至今也没弄清楚。最后经过半年的 OKR 落地实践，我们终究还是放弃了在团队中去使用 OKR。 以上就是这位 CTO 给我分享的内容。面对他实施 OKR 的情况，我深表遗憾。就像他所说的那样， OKR 确实是好东西，但却被玩坏了。可是呢，我最想表达的想法是， OKR 是自驱力较强的人自我成长的利器，一定要了解 OKR 的这一特性。 OKR 落地不需要让人在后面不断催促，然后才能出结果的，否则就必然会适得其反。在这过程中呢，如果你用了 OKR， 反而让大家产生了更大的压力，那就起反作用了，因此呢，也失去了 OKR 原本的功效。接下来到了我们的课堂小结部分，回顾所学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几个真实的案例，其中的内容包括，一旦领导意识到 OKR 的重要性，就迫切希望在公司进行全员的大力推广，甚至让团队倍感压力。让领导比较发愁的是，如何让团队伙伴们都能充分认识 OKR 的价值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后，发现 OKR 无法产生预期的价值，随后也就没再继续坚持了。这些案例有我自己亲身经历的，也有我身边朋友实际体验的，看上去呢都是坑，说起来都是泪。解决以上几类问题呢，我的观点是，一，在团队中推广 OKR 不能操之过急，要让团队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下接受 OKR。 二，无需将 OKR 向团队内所有人推广，只需让 OKR 去影响一部分值得被影响的人。三，推广 OKR 要注重方法，需要循序渐进，更要持之以恒。总之，在团队中落地 OKR， 不需要让每个人都能理解 OKR， 只需要让你的核心人员去理解便可。你要做的是培养他们的领导力，让他们能够影响他们身边的核心人员，不断通过大量实践和经验迭代，最后根植于 OKR 的土壤里落地开花。至此，开始进入到这一讲的思考时间了，请你来思考 OKR 简单易用但容易踩坑，你在 OKR 落地过程中踩过哪些坑呢？期待你的分享和交流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